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今晚的主题呢仍然呢就都是即心灵和物质的关系。其实呢我是更加想讲大脑科学大家發展嘅，咁但係咧，我哋個開場白咧都已經係講咗好多時間去啦，不過唔緊要啦，我哋好自由嘅。咁頭先講到咧，就所謂換腦啊、換頭、換腦同埋移魂大法啦。咁但係移魂大法，我哋一聽就知道，喂，呢啲係即係魔法妖術嚟嘅啫，係嘛？咁但係咧，就近年嚟咧，好多即係號稱科幻嘅小説咧，其實都用咗啲招嘅。咁其實點解佢哋會有呢個諗法咧？其實我發覺咧，應該係90年代。那個所謂複製無性的複製技術，其實無性生殖一種複製技術所引發起來的思想混淆來的。因為你知道1997年呢就那隻羊啊多利啦係咪即叫多利或者圖利啦係咪咁樣呢原來佢係冇阿爸阿媽或者話阿爸阿媽係同一個人嚟嘅佢就攞佢嗰啲體細胞叫 somatic cell, 咁佢就複製。咁當然這個呢個就再早啲呢其實係嗰個係真實㗎啦但係再早幾年呢就係侏羅紀公園啦嘛。咁所以侏羅紀公園其實就令到啲人呢就已經習慣咗喔、哦、有 cloning 呢樣嘢。好啦動物嘅 cloning, 所謂黑龍技術啦即係譯音嘅即係 cloning, 即係無性嘅複製。咁呢喺動物身上呢我哋就唔覺得有咩大嘅哲學嘅含義。 嗯、 但喺人身上呢就開始有啲所謂哲學嘅含義啦即係有啲所謂存在性嘅危機啦、即係如果我 clone 咗阿 Jeffy 出嚟咁邊個係真嘅 Jeffy 呢咁樣。即係咁講啊！咁、當然呢個咧又講翻《西遊記》啦、即係真嗰本《西遊記》喎。孫悟空一將啲毛一掹出嚟、一吹咁樣就變咗，譬如十個或者100個孫悟空。咁於是你都會問：喂，咁邊個先至係真嘅孫悟空咧？嚇、分唔分得出咧？咁原來你話：哦，佢掹出嚟嗰個咧係永遠下頭嚟嘅，其餘嗰啲咧其實咧就都係即係二打六嚟嘅啫。咁我冇得拗啦，係嘛？但係 clone 就唔係意思嘛 ，clone 就話一模一樣啊嘛。一模一樣咁確實係喎軟件係可以 clone 㗎好明顯啦軟件 clone 咗出嚟係冇分別㗎、你唔能夠話頭嗰個版係 authentic 啲㗎係真確啲㗎係咪因為嗰啲010呢嚟嘅啫嘛喺電腦 裡面。兩隻 hard disk 咁樣。 係呀係呀冇錯啦冇錯啦就咁樣。好啦咁但係呢cloning 呢就會啲好多啲所謂編劇啦、就會諗到啦如果真係無即係呢種咁樣嘅複製人呢複製咗出嚟咁就於是出現一個身份危機我哋叫做 identity crisis 啦。咁有冇好有戲劇性囉咁某一程度上係嘅但係佢根本上係完全係違反情理囉、最典型嘅一個呢就係2000年16年前嘅阿諾舒華辛尼加嗰陣時都仲打得下嘅呢叫做呢就拍過一套戲叫做 The Sixth Day, 第六日唔知有冇睇過。 系 嗰套即系所謂科幻電影嚟嘅，都系大電影嚟嘅。但系咧，我一路睇咧，就一路差唔多要講粗口咁滯啊！雖然我唔習慣講嘅，咁我話唔係啊嘛，咁荒謬嘅劇情。佢就係講即係發明咗呢個複製技術，即係公司其實就複製啲寵物啊，即係啲貓啊、啲狗啊。你明知嘅只貓就嚟死啦，嗰只狗就嚟死啦，養佢十年嘅，咁樣你又喊苦喊不啦。咁但係佢臨死之前咧，即係我將佢 clone 咗。咁就係一隻一模一樣嘅貓一隻一模一樣嘅狗係咪好好啊咁佢話呢就將未來原係一門大生意嚟嘅嗱，咁呢個 idea 本來唔錯㗎即係作為一個科幻但係佢梗係不甘於描寫呢啲咁嘅嘢啦佢就係講到話原來佢秘密地呢連人都 clone 出嚟咁人 clone 出嚟出現咗個叫身份危機喎但係呢個係荒謬嘅其實 cloning 呢你知唔知呀同呢個所謂同卵媽生子個概念係冇分別嘅嗱，我哋老豆嘅精子同阿媽嘅卵子結合，於是變成受精卵一路分裂，就變咗我同你啦。個個人都係咁嚟㗎啦。但係有時呢，當佢一個精子同卵子結合一路分裂嘅時期，佢唔知點解呢，佢突然間呢就變成兩團兩個受精卵，即係裂咗出嚟。咁然後每個受即係呢就一路就會變成一個個體，係咪？好啦，咁變成一個個體呢所以佢哋兩個嗰個基因呢係百分百一樣嘅。咁呢啲咪叫做同卵雙生子囉。 其實我想插一插個話題我一路都好疑。 二卵呢就係兩個卵嘅。 係我一路都好懷疑個同卵雙生嘅問題。就係呢因為我一路都諗唔明嘅。 就係咁佢同輪啦，咁佢分開咗兩團嘢啦，咁其實嗰兩嚿嘢個機能基本上一樣㗎，即係我哋睇嗰啲孖生仔，嗰啲人基本上同真即係同普通人冇分別㗎嘛。咁我就覺得， 最近奧運都有一隊羽毛球隊係孖生，有冇睇過兩姊妹啊？ 係誒，即係類似啦。 勁啊！ 我就覺得好奇怪就一樣嘢，就係即係好以我哋純粹從物質咁睇啦。咁其實佢嘅來源。其實佢只係得一粒卵子嘅啫嘛， 係啊，啱啊，嗱，佢係一粒精子，一粒卵子啊嘛，但係當佢粒精子同個卵子結合，嗰粒精子嘅嗰廿三條嘅染色體同卵子嗰廿三條嘅染色體就結合，就變翻二十三堆，即係四十六條，咁就係一個完整嘅一個個體啦，即係嗰個細胞啦。咁呢個細胞就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啊嘛。咁到最後就變成一個人啊嘛。當然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即係 miracle 咁就係啦，係一個奇蹟啦。但係每天都發生緊啦呢樣嘢。咁只不過咧，佢喺即係分裂嘅初期咧，就唔知點樣咧，佢就變成兩團啦。 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啊。 然後自己又再即係佢其實有一個所謂基因藍圖啦， 係 genetic blueprint 啦。咁但係佢 genetic blueprint 仲起作用嘅。咁所以呢兩團咧就變咗係好似。其實你唔能夠講佢係受精卵㗎啦，因為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嚇，已經係成長緊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佢咪變成兩個基因上係百分之一百相同嘅個體，所以個樣咪一模一樣。 可能呢個係岔開話題啦，但係就對我嚟講就真係好疑惑啦，即係覺得竟然可以一就可以斬咗兩半，兩半又變成一， 係 咁又而且出。得出嚟嘅結果又係真 係一斬開兩半呢樣嘢就係有性生殖嘅基礎啦，係嘛？即係單倍體、多倍體嘅問題啦，嚇雙倍體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嘅精子同卵子就唔係完整嘅細胞嚟噶嘛，即係同我哋嘅體細胞或者係體就身體嘅體啊。我哋嘅身體細胞咧就係廿三 pair 四廿六條啊嘛，精子就係廿三條啊嘛，啊即係卵子有廿三條啊嘛，嚇咁呢個你接唔接受先？冇得唔接受㗎，呢個大自然係咁㗎，呢個叫有性生殖。 扯開話題啦， 係啦，咁但係佢哋結合翻咪變翻，但係佢中間又裂。开咁样，好啦，咁但系我哋想讲嘅就 系 话，其实 cloning 其实同呢一个同卵孖生系冇分别嘅，只不过咧佢有个时间差误解啫嘛，系嘛，因为同卵孖生咧就同一时间同步嘅，咁所以佢咧出世最多系争个一分两分钟嘅啫，吓，咁然之后佢哋一齐长大咧，即系大家系吓廿三岁就廿三岁，六啊岁就六啊岁咁样，咁真系咧你旁人咧就唔系好分得出嘅，当然你佢唔系百分百一样嘅。因為喺個生長過程入面咧，其實都受環境影響。咁個環境嘅 semi 嘅差別咧，都會令到佢嗰個基因嘅表現有少少差別，係嘛？咁但係如果佢稍微裝扮一下咧，係完全分唔出咁滯嘅嚇。好啦，咁但係 cloning 就點啊？因為你已經通常我哋係一個已經成長咗嘅個體，喺佢身上面攞一粒細胞，其實就係一個體細胞嚟嘅 somatic cell。但係咧，你就將佢擺落去一個即係。其實可以另一個人啦嚇，嗰、那個子宮嗰度啦，嗱當然如果係青蛙就擺翻青蛙啦，係嘛？即、就、係、是、恐龍就擺翻恐龍啦咁樣啦。咁然後呃嗰個子宮，話呢粒咧就係受精卵，即係佢有個技術啦嚇。咁、然後個子宮就當佢係受精卵咁培養，咁啊將佢變翻就即係一個咁樣嘅完整嘅個體。咁呢個個體同嗰個所謂donor 啦，即係提供呢個體細胞嗰個咧，其實就係個基因係百分百一樣。但係佢有時間差嘛，咁時間差咪就係囉，如果我係一個譬如二十歲嘅人啊，咁佢攞一粒呢個咁嘅體細胞出嚟然後培養，咁佢出世嘅時期，即係講真啦，你差唔多都要九個月啦，係咪？咁你出世其實同佢爭咗差唔多21年啦，即係二十廿一年啦，咁所以你雖然你會覺得個樣幾似喎，佢咪即係老豆同仔咁上一次囉，係咪？咁但係呢個仔真係似老豆啦，咁但係個年歲已經唔同啦嘛，咁其實冇所謂咩身份危機嗰樣嘢嘅，當然佢有倫理上嘅危機，佢有 ethical 嘅，即係話佢即係阿爸，佢係冇阿爸冇阿媽，但係其實嗰個人又係佢阿爸又係佢阿媽，係嘛？好啦，咁但係佢長大咧，其實佢分分鐘真係佢有好多嘅嘢咧，個性格係同個 donor 係相似，但係亦都可以唔同嘅，因為同卵相生咧。都可以大過咗一個做賊，一個做警察噶嘛，大家都知噶嘛，因為你後天嘅影響好大噶嘛。咁所以 cloning 本身係唔 philosophical 嘅，冇哲學可言嘅，係 ethical 嘅。 咁我明啦。 好啦，咁但係咧，你嗰啲電影咧就全部一定要推翻曬，因為如果佢咁樣就冇嘢好玩，就冇戲劇性嘅。 係、 就點啊 ？Six Day 咪就係咯，哇誇張到阿諾舒華辛尼加，如果你上網睇下啦 ，Six Day Arnold 咁樣，你已經有曬嗰啲公仔嘅 Google Image， 我都話最好嘅 Google Image 啦。咁佢咧嗰個 DVD 啊或者海報咧，佢就咁啊，阿諾舒華辛尼加好似對住一副眼鏡，好似驗緊眼咁啊。佢點樣驗眼咧？原來咧佢就俾人呃佢驗眼啊。 啊，佢唔係驗眼嘅，就話唔知同你測試乜嘢嘅。點知原來咧，佢一擺對嗰對眼埋去嗰個儀器，好似驗眼嗰個儀器咧，佢原來就噗一聲，佢個靈符其實即係靈魂啦，嚇、啊、或者個魂魄咧，就俾佢攝咗落去。但係佢攝咗落去唔係表示佢即刻死咗喎，佢自己唔受影響嘅喎，佢即係複製，即係我哋叫 duplication。佢就原來佢個靈魂咧就 duplicate 咗，咁然之後佢所以 duplicate 咗咧就可以擺咗落去嗰、那個佢複製出嚟嗰個人。咁所以呢度有兩個大前提咧，完全唔科學嘅。第一，佢點解會有身份危機咧？就係、是、嗰個 clone 嗰個個體咧，佢要係超高速叫做催谷成長。 嗯， 即係話冇錯啦。嗱，阿 Jeffy， 你而家 clone 你啦，我攞你嘅細胞出嚟啦。哇！但係你而家即係世上俾呢個細胞一定大，起碼廿幾歲啦，係嘛嚇？好啦，咁但係我而家咧要喺譬如嚇幾個月之內，將佢谷到變成廿幾歲，變成你而家咁樣，咁先至有身份危機嘛，先至有兩個 Jeffy 嘛。咁呢樣嘢以我哋現時所知係冇可能，有乜可能你會譬如喺幾個月之內，能夠將佢變成好似 Jeffy 你啊咁，係經過咁多年嘅成長咧？呢個第一點咯，呢個純粹係 physiological 嘅，即係生理上係冇可能嘅，係荒謬嘅。咁就係即係你話講股唔好博股啦。但第二樣嘢係更加，你話港股唔博股，我就忍唔住啦。 嗯， 就係話，喂，就算佢真係催谷佢，咁喺呢段過程入面，佢甚至喺個培育狼嗰度，根本係即係個腦係一片空白嘅。雖然佢一路成長，啊變到廿零歲啊，廿零三十歲啦咁樣，但係原來佢係植物人嚟嘅。 嗯， 嚇、啊，咁但係然後咧，我叫醒佢，咁一叫醒佢咧，佢個大腦入面唔知點解就有曬你嘅記憶喎、啊，嚇、啊嗯，又有曬你嘅個性喎、啊。 所以根本冇乜可能。 有冇可能啊？ 系。 好啦，咁第六日嗰套咁就阿洛舒华新力加嘅电影咧，其实佢就系话系啊，佢培植咗呢个复制人嘅时期咧，个大脑系空白一片植物人嘅，仲衰过植物人啦吓，即系冇嘢嘅。咁但系咧，原来阿洛舒华新力加就俾佢呃咗，就好似验眼咁样，一验眼完就勾咗个魂魄，个魂魄咧就住咗入去呢个复制人嘅大脑度。 嗯。 于是佢一起翻身咧，佢就觉得我系阿洛舒华新力加，即系我系嗰、那个。即係片中嘅主人翁，咁呢樣同佢爭老婆，其實最主要就係臨尾就係爭老婆啫嘛，即係你話係咪搞笑啊？ 嗯、 但係佢兩個大前提都係即係荒謬到絕噶嘛，但係啲觀眾一樣睇得唔開心啊，死唔死？ 嗯，明白。 咪就係咯，即係呢個世界好，即係我哋話咁多係豬冇辦法啦，係嘛？即係個個都係豬，咁佢又中意，唉，即係俾錢買飛入場，佢睇一啲完全兩個大前提都係垃圾到唔垃圾嘅， 嗯、 但係啲人睇得好 happy 喎。 系 啊，嗱你攞翻到 Six Day 嚟睇啊，系嘛都系16年前啫嘛，都系旧，你又唔算好旧啊。 系 啊，你喺网上攞翻嚟睇啊，佢成套嘢就系建基于两样。 除非呢啲唔好做科幻片咯，全部变咗魔法师。 咁咪就系啦，咁你魔戒、哈利波特嗰啲，我理鬼得你咩？系嘛？但系其实有一套电影，又系我有个好朋友啦吓，其实佢上过嚟嘅咧就系 Pegasus。Pegasus 咧，其实佢好多年前咧就特登就借一只碟俾我睇，就推介佢话 Eddie 你一定要睇，你一定中意嘅。